出谷记第二十三章，不可传播谣言，不可与恶人洗手做假见证，不可随从多数以附和恶事。在争讼的事上，不可随从多数说歪曲正义的话，在争讼的事上也不可偏袒弱小。假使你遇见你仇人的牛或驴迷了路，应给他领回去。假使你遇见你仇人的驴跌卧在重载下，不可弃而不顾，应帮助驴主卸下重载。你对穷人的诉讼不可歪曲他的正义，作伪的案件你应戒避，不可杀无辜和正义的人，因为我绝不以恶人为义人。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使明眼人眼瞎，能颠倒正义者的言语。不可压迫外侨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国也做过外侨，明了在外做客的心情。你应种地六年之久，收获地的出产，但第七年你应让地休息，把出产留给你百姓中的穷人吃，他们吃剩的给野兽吃，对葡萄和橄榄园也应这样做。六天内你应工作，第七天要停工，使你的牛驴休息，使你的婢女的儿子和外侨都获得喘息。凡我吩咐你的都应遵守。你们不可提及外神的名字，绝不可让人由你口中听到。每年三次应为我举行庆节，应遵守无酵节，照我所命的在阿比布月所定的日期七天之久吃无酵饼，因为你在这个月离开了埃及。谁也不可空着手到我台前来，又应遵守收成节，即你在田地播种劳力之后献出熟之果的庆节，还应遵守收藏节，即在年尾由田地中收藏你劳力所得的庆节。你所有的男子一年三次应到上主台前来，不可同酵饼一起祭献牺牲的血，不可把我节日的牺牲脂肪留到早晨。你田中最上等的出熟之果应献到你上主你天主的殿中，不可煮山羊羔在其母奶之中。看，我在你面前派遣我的使者，为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准备的地方。在他面前应谨慎，听他的话，不可违背他，不然他绝不赦免你们的过犯，因为在他身上有我的名号。如果你听从他的话，做我所吩咐的一切，我要以你的仇人为仇，以你的敌人为敌。我的使者将走在你前，领你到阿摩黎人、赫特人、培里奇人、克纳罕人、西威人和耶布斯人那里。我要消灭他们，他们的神像你不可朝拜，也不可侍奉，也不可做那些人所做的。反之，应彻底破坏那些神像，打碎他们的神柱。你们侍奉上主你们的天主，他必祝福你们的饼和水，使疾病远离你们。在你境内没有流产和不育的妇女，我要满你一生的寿数。我要在你前显示我的威严，凡你所到之处，我要使那里的百姓慌乱， 使你的一切仇敌见你而逃。我要在你前打发狂风，将西威人、克纳罕人和赫特人由你面前赶走。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由你面前赶走，免得田地荒芜，野兽多起来害你。我要渐渐将他们由你面前赶走，一直到你繁殖增多起来，能占领那地为止。我要划定你的国界，由红海直到培勒舍特海，从旷野直到大河，并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。你要将他们由你面前赶走，绝不可与他们和他们的神缔约，绝不准他们住在境内，免得引你得罪我，引你侍奉他们的神。这为你是一种陷阱。